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37章，等到不利尔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片一望无际的黄沙当中，而周围的沙地上边还瞓着薛安，离薛安冇几远的地方，显然是瞓住一具已经发臭的尸体。不利尔一睇就不由得大惊失色啦，因为那一具尸体显然就是消失了的三愣子。吓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呢？难道是沙狼群杀死了他？咁沙狼群点解又冇将佢食咗呢？唔係，真正奇怪嘅呢个系咩地方呢？点解自己仲活住嘅？諗到呢阵时，佢哋即刻睇一睇旁边嘅薛安。诶，薛大哥，薛大哥，你点呀？奇怪嘅系薛安亦都冇死，冇几耐薛安就醒咗过嚟啦。两个人对住三愣子条尸，一时之间都唔知点。薛安当时比较伤心，所以基本上就冇咩思考能力呢。倒反而呢，不利尔人虽细个，但係就好有勇气。佢就率先咁恢复返过嚟讲，呢度睇唔到草原，我哋肯定係俾狼群带到咗腾格里嘅深处啦。薛安呢阵时先开口，声音嘶哑咁讲，佢哋点解要将我哋嚟搞到呢个地方嘅呢？沙漠上边刮起咗风沙，一眼望去全部都系连绵嘅沙丘，睇唔到一啲嘅绿意。不利尔借用咗草原留低嘅智慧分析咁讲， 狼群系有呢个储存猎物嘅习惯，不过一般发生喺冬季，佢哋会喺呢个秋冬交界嘅时候大量咁捕猎，利用寒冷嘅天气去储存猎物嚟度过呢个冬天嘅。 薛安就讲，不过如果是春天、哦、不利尔表示不理解，他扶住薛安讲， 诶，薛大哥，我哋呢总是趁住狼群不在，天还未黑，快点回去啦。 薛安看住眼前坚强的少年，可能觉得自己一个成年人不应该等一个小蚊仔这样照顾的，于是他们强打起精神，两个人就拖住三愣子条尸就行回转头。在草原大漠长大的小蚊仔有一套辨别路途的方法的，他们在沙漠里面从来都不会迷路的。不过没走几步，前边的沙丘地方显然就窜出了一头头黄色的沙狼，在沙丘的尽头形成了一条弧形的包围线。薛安和不利尔就只能够停低脚步，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即刻就向后退了。情急之下，三愣子条尸都抌咗喺地下上，而家呢就冇咩办法再去搞返上嚟啦。两个人手无寸铁，一步一步咁后退，狼群就一步一步咁紧逼过嚟。领头嘅呢係一头毛色黄中带白嘅老狼，咁样嘅狼往往係拥有极高嘅智慧。喺老狼嘅旁边係一隻好壮健毛色发赤的成年狼，显然就是昨晚黑袭击他们的先锋狼。这阵时先锋狼的眼正常这样是淡黄色，完全看不到昨晚黑那些这样诡异的绿色眼珠。这阵时随着头狼一声的狼号，跟着包围过来的狼群即刻就加速。不利尔和薛安掹脚就走了，好在之前距离相距比较大，再加上那时年代的人的体力就好好，他们的速度好快，所以一时之间亦都没有被这个狼群追上。但是人跑得再快更快不过狼的了，没几下双方的距离就越来越少了，眼睇住就要被追上。而这个不利尔眼尖在没几远看到这个沙丘上边一个突出来的建筑，残墙断壁，在黄沙当中半隐半现， 由于而家佢哋两个人啊跑到沙丘嘅高处，所以咧干脆一眯埋眼啊，直接碌落去，好快就碌入咗去嗰一片嘅残墙断壁当中。嗰啲狼咧就一路追落嚟，两个人情急之下就向呢个断壁遗迹嘅深处就捐啦。因为有咗好多嘅遮挡物，所以一时之间就安全咗好多。不利尔心谂。我哋俾咁多狼包围住，如果凭自己嘅力量呢，就肯定係出唔到去嘅。唯一嘅办法就只能够拖延时间，等待救援。不利尔所在嘅草原係有纯鹰嘅習慣嘅。佢係猛然咁对个鹰打咗个哨子。喺天空中盘旋住个红鹰就赶返去报信啦。两个人就顺住一面黄色嘅高墙就爬到咗顶端。呢一个狼群系唔善于爬高，所以暂时都安全落嚟。一群沙狼就围喺呢个土墙下边虎视眈眈，时不时就发出咗令人毛骨悚然嘅嚎叫之声。而呢个薛安同埋不利尔咧就紧紧咁挨埋一齐。由于呢一个土墙系好狭窄，亦都唔敢乱咁喐，佢好担心一喐就会跌落去。望住周围喺嗰啲黄沙入边掘出咗一撅撅嘅咁嘅残墙断壁，薛安就问不利尔：呢个究竟系咩地方咧？以前系咪有人喺度住过咧？不利尔拧晒头讲话唔知道。呢度已经系属于腾格里最深嘅地方，牧民呢基本上冇咩事就唔会嚟到呢度嘅，最多亦就系喺黄沙同埋呢个草原交界嘅地方活动，所以喺呢度竟然会出现一啲人类活动嘅迹象，不利尔觉得都好奇怪。薛安啊谂咗一谂，佢分析咁讲：呢度周围冇乜嘢水源，冇绿洲。根本上就唔识入批人居住嘅，估计呢度应该系一片古文明嘅遗迹啩。咁啊，梗系啦。当时冇谂咁多，两个人啊只系尽量等自己啊安全一啲嘅啫。狼群系好有耐心嘅狩猎者，佢哋嘅守喺呢个遗迹周围，盯住高墙上边坐住嘅两个人，不骄亦不躁，步伐就悠柔。好似系望住两个走唔甩嘅盘中餐咁，呢一种咁嘅感觉真系非常之弊嘅。薛安同埋不利尔就匿喺呢个上边，一直到夜晚黑，狼群就开始忍唔住啦，有啲焦躁起上嚟。而事实上，一日一夜滴水未进，薛安佢哋两个人嘅身体亦都变得非常之疲惫，全身虚软，喺呢个黑暗里边啊，几乎要跌。低咁滞，坚持咗一晚之后，第二日狼群啊终于放弃，佢哋先系散开，最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狼群系一种好聪明嘅动物，佢哋狩猎嘅时候拥有咗好多嘅战术，譬如系伏击啦、引诱啊咁。而蒙古人了解狼，见到狼群离开，不利尔就冇俾准备落去嘅薛安落去。两个人又系咁踎咗喺呢个墙上边等咗再两个几钟头，而呢阵时大漠上边啊狂风慢慢起啦，吹到嗰啲黄沙好似啲烟咁，等人哋啊难以睁开只眼。直到呢阵时，两个人先确定狼群系冇匿喺周围，佢哋嘅神经一放松，猛然之间就从墙上边啊跌咗落嚟，跌入咗黄沙入边。两个人就已经感觉到口干唇燥，冇能量补充嘅身体软到咧就好似煮烂咗啲面咁，而家嘅体力根本就冇办法行翻去嘅，甚至喺呢一刻，两个人连企起身两只脚都喺度打震，走系冇办法走噶啦，再加上风沙太大，等人哋人都睁唔开眼，吹到嘅人咧就摇下摇下。喺呢一个无可奈何之下，两个人只能够揾一个背风嘅墙角匿咗起身，等待海子大人嚟救援。海子呢就系薛安对呢个不利尔驯养嘅大鹰嘅一个称呼，喺鹰当中系以海东青为贵嘅。海东青即系呢个《叔神语》里边叫嘅红骷髅，意思就系世界上飞得最快最高嘅雀。而有呢个万鹰之神之称， 传说中十万只雄鹰是每出一只海东青，而北利尔是好重视自己的大鹰，所以呢就叫佢海东青，薛安呢就顺势咁叫佢叫做海子。北利尔呢毕竟年纪都唔大，而家安全啦，佢就缩埋一嚿，两只眼一眯就不省人事啦。薛安啊担心会有危险，即使系好疲乏，但系都唔敢入睡，一直一直咁捻住自己嘅眼皮，等佢啊撑开嚟。外边啲风啊越刮越大，喺黑暗当中啊发出到呼呼呼嘅风声。薛安觉得系已经听到有啲异鸣啦。就喺呢阵时，呢一啲咁嘅呼呼风声里边夹杂住一股好特别嘅声音，系沙沙沙沙咁嘅声音。薛安啊觉得有啲唔妥啊，佢又强撑起自己嘅身体企起上嚟，喺黑暗当中眯住只眼就向外边睇啦。呢一阵喺黑夜又冇光明嘅照亮，唯一可以借用嘅就系朦朦胧胧嘅月光。就住呢啲月光，薛安猛然发觉喺呢一个遗址旁边，一个原先好大型嘅沙丘，竟然用呢个肉眼可见嘅速度迅速咁样趌起嚟，变到更加之高。黑暗当中就好似一座巨大嘅山，而呢一座山就好似被捅出嚟嘅海浪咁，向住呢一片寄生嘅遗迹就罩过嚟。喺呢一刻，不利尔自己好似就感受得到嗰一股力量所带嚟嘅威胁，所以猛然佢就醒咗过嚟。喺佢仲未睇清楚究竟系咩回事嘅时候，成个人已经俾薛安啊孭喺个膊头上边向外走，非常之快嘅速度。按理嚟讲呢，当时嘅薛安系冇咁嘅体力嘅，但系可能真系人喺到呢个危急关头嘅潜力爆发。呢一刻薛安跑到比咩时候都快，而且当时非常之虚弱，同埋啱啱睁大眼嘅不利尔对于周遭嘅一切完全都处于一种混沌当中。跟住不利尔突然之间觉得自己被高高咁抛飞咗出去，喺空中划出咗一道悠长嘅抛物线之后，大力咁就跌咗喺个沙地上边。呢一下就扑得够惨啊！佢个人啊直接跌晕咗过去。晕过去之前嘅最后一啲意识，就系睇到一个巨大嘅黑影，由黄沙组成嘅黑影。不利尔佢醒过嚟嘅时候，已经系第二日嘅早上啦。周围呢个高低起伏嘅沙丘，经过咗琴晚黑嘅大风沙，而家就已经完全消失咗。放眼一望过去，是一片的平坦，而原先那一片处于低洼地的位置呢，就已经被黄沙就冚晒，薛安亦都唔见咗。不利尔回忆返琴晚黑嘅情形，佢即刻意识得到，喺嗰一嚿巨大嘅沙丘向住呢个遗迹咁冚落嚟嘅时候，佢俾阿薛安出力咁就掟咗出去。望住眼前嘅呢一片沙漠，不利尔就觉得好难受，虚弱嘅身体等佢冇办法行动，佢只能够就趴喺个地上边流眼泪。佢谂薛安肯定就系俾黄沙埋咗啦，然而而家嘅自己亦都唔知道活得几耐。思嚟谂去，不利尔都冇办法明白究竟琴晚黑嗰一幕系乜嘢回事。直到后嚟，薛安先话翻俾佢知当时嘅情况。但系呢，就冇人能够解释点解当时嗰个沙丘会突然之间隆起嚟嘅。咁当然啦，薛安就冇死到。冇过几个钟头，不利尔听到咗一声嘅鹰啸。系啊，系佢嘅海东青嚟咗啦。喺远处仲派嚟咗前嚟救援嘅人马，喺大家嘅搜救之下，竟然呢就将薛安揾翻。但系离奇嘅系，佢同埋事发嘅地点，亦就系当时遗址所在地，隔咗系好远。如果唔系海东青报信咁盘旋唔去，周围嘅人呢根本上就唔会去揾嗰一片嘅。好在就冇造成咩人员同埋财产嘅损失，所以呢一件事好快就揭过去啦。但系不利尔永远都记得， 那个沙丘巨大的黑影罩过来的时候，自己是被那个人高高地掟了出去的。